拼阴阳，日反常，抱定乾坤。先帝压也下南阳啊，御驾三骑，算救我了韩家的爷，定住我三分。官封到五乡侯啊，执掌帅南北交迫通晋，周文王放江上，周氏大臣汉之热国，则必得千百日地，先纳神，先无事，在地楼啊，我量一量，亲一。哈哈哈哈。